得看他后天培养和训练呢，比的是在推进招生公平，探索科学的人才选拔培养机制，革除高校弊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上头你们展开劳动竞赛，这没得说，没问题儿。不是说跟暴发户似的豆腐比阔去了是吗？抢状元去了是吗？一码事儿吗？那位说你也不能这么说是吧，一概而论这个不好啊，也许人家是啊老肖同志呢。老肖同志哪位老肖？哦，知道了，我职业居一在莽荡拔剑战舍天下样。那位老肖同志是吗？追韩信是吗？ 将军，你千不念万不念，不念你我一见于故事三生有心，天将下青天之宝鼎，天的坤。 那位说却也不是嘛，哈，萧老丞相当年萧何萧先生为国家举荐人才追韩信，那靠的是打嘴仗吗？是不是啊？靠的是豆腐比阔吗？这不另外一出吗？哪出啊？ 老爷子，那可就不对了啊！我今天到您这儿来是给您闺女找婆家，可不是给您找婆家，到时候又不是您去。 也许我去。 您去干什么？ 我是爸爸。 谁的爸爸？ 我是孩子的爸爸。 说清楚点，我是孩子的妈，我愿意了。 我是孩子的爸爸，我不愿意。 哎呦，嗨，这是怎么了？得了得了，都看我了。 不看你还打不起来呢。 这是干什么？我可不会打架。 对，我是知书达理圣人的门徒，从来不会打架。我告诉你，你可别把我惹翻了，惹翻了我是逮谁打谁。 你敢？ 怎么不敢呢？ 他这买卖不成仁义在， 谁跟你讲买卖呢？ 你不能张口骂人。 你往后，我这个门口不准你来。 我不来就不来。 你走。 你还不坐着呢？ 走。 这是好的法律给你保没证了，什么呢？快 走。走。 教育是个大问题吧？光比阔他不行啊，是吧？现眼了，谁呀？现眼都现到国外去了，贪官一枚。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说是啊，广东有一贪官，原来是东莞供电局的局长，这个人叫尹文生。尹局长在任的时候可了不得，大肆收贿呀，受贿了1800万，东窗事发，被通缉。这小子滋溜下子跑越南去了。那咱们得跟越南那方面说呀，打招呼啊，跑个一坏人。你们留着吗？人家说那哪能留着呀，你们赶紧拿走，赶紧法办了吧。被越南执法机关给逮住了。逮住之后，呵，这尹文胜倍儿淡定，噌，打裤兜里掏出一银行卡，不就是钱儿的事情吗？有什么呀，我有的是钱，放过我，听见没有？跟你们说放过我，每人啊6亿。我的天哪，多少越南盾。是越南盾的6亿呢，相当于人民币18万，那也不少钱呀、啊，是啊。这尹文胜接着还说了，6亿够不够？不够我继续开，你们要什么吧，要什么给什么。那位说这个京戏里头有吗？啊，京戏里是没有，是吧？相声里头有。 这小子是急了，怎么见得那眼珠子瞪得有这么大个？ 哎，不能吧？哎，眼睛哪有那么大？ 就是。哦，对了。不是眼珠子， 那是 一蛤蟆镜。 我、哦、戴了蛤蟆镜呢， 上面还贴一标签 啊、 嗯，猛一看就跟长了白内障似的。 什么模样？ 走进来他跟我说话了 啊、 嗯，哥们儿，他们是井水不犯河水。 嗯， 今儿你放我过去，有机会我报答报答你。 哦， 我告诉你，今儿你要不让我过去，你可别怪我不客气。 嗯， 咱们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红刀子出来。 我说怎么了你？ 你少来这套。 嗯， 红刀子出来 啊， 你给我扎出12色来，今儿我也得抓住你。 说得好。 丢人呐，丢人都丢地铁上去了，是吗？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的，河南郑州地铁上头是惊现拖鞋抠脚女，哎呦这恶心，真事儿。头两天说是啊，当地有一位王女士，后来给这女的拍照片，这王女士啊在郑州坐地铁的时候就发现对面坐着一女的，年轻大姑娘，穿着打扮也是，反正也是个人，好吗？盘腿坐在那个椅子上头，不单说一个人占俩座位，而且倍儿淡定，全程地铁行驶期间，这姑娘坐在那个地方咔咔咔抠脚，哎呀，周围的乘客都觉得都 hold 不住了，哎呀太恶心了，怎么了这是？他自己旁若无人，哎呀真舒服，呵，这家伙哎呦滋润，哎呦，哎呀挠着痒肉了，呵，你说别说了，午饭都出来了，说这个地铁里面有规定啊，吃零食啊，抽烟，随地吐痰，是吧，大小便这都不许可呀，必须不许可呀，那说有规定地铁里头不能抠脚吗？这还需要规定吗？这是给人定的，我是。那说这不是郭大爷吗？什么郭大爷？说了是个女的啊，是啊，郭大爷他外甥女儿吗？有这个事儿吗？ 刚一进门，郭大爷，好，马子哥，来来来来来啊，喝碗茶，喝碗茶，屋里坐会儿。谁敢呢？ 怎么不敢？ 喝他茶，上他屋里待会儿，他那屋子没法进去。那屋子四大味儿， 四大味儿， 酒味儿、蒜味儿、烟袋味儿、臭嘎桌味儿。你进那屋子呛鼻子， 呵， 你再赶上郭大爷脱袜子， 哎得， 郭大爷一脱袜子 啊， 得，这屋里苍蝇蚊子满弯， 怎么 全熏死？ 嚯， 这地铁里头什么事儿都有，是吗？京华时报、新浪官方微博，这是北京地铁官方微博说的事情，真事儿吗？是吧？地铁里面都出相声了。是吧啊，是刚才说了马先生，不是马先生，侯先生，侯啊，你看看这相声大师们的作品那就有前瞻性，多少年前说的多少年后应验了，那真事儿啊。这是昨天早上起来啊，快十点了，头十点吧，一号线四惠站上行开往四惠东那个方向，说是有一位乘客呀进入运营轨道正线，呵，那说掉进去了是吗？啊哈哈，对，哎呀，吓坏了！站台服务员大喊：“快快快，断电！不行，这要出事儿！”列车看见了，司机紧急制动，呵，这刹车踩的鞋都快踩穿了。距离这人五米的地方，这列车停住了，赶紧把这人给拽上来了。是一位67岁的老先生，干嘛去了？老先生，你怎么下去了？哎呀，别提了，这不都是相声里的事儿吗？怎么相声里的事儿？你看看，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栏，前面有三轮，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儿去了，一拨把，蹭上便道了，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好家伙！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啊，老先生，你买什么？ 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我选。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这怎么会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了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工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 不是，那位说你还没说明白呢。这老先生掉地铁里，这位他是让人家挤下去的呀，你看了没有？正事儿，小小孩儿真可爱啊，锁在车里晒一晒，又哭又闹，太不乖，哎，头上来个塑料弹，那还不死了？那可不就死了吗？这是昨天啊。有听众提出要求了，虽然说这个事情情节非常残忍，但是呢，既然大伙想知道，咱们出于安全宣传教育这个考虑，说一说吧。 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转载潇湘晨报的报道，事情发生在湖南湘潭27号中午的事情。说一小区里头，夫妇二人呢，这个开车是办事儿是干嘛去啊？把这车停好了，带着一小男孩只有4岁，爹妈去办事儿，把孩子直接本儿给锁车里头了，锁在轿车之内。晌午头，您琢磨琢磨，大太阳地儿晒着，几个小时之后回来一拉车门，孩子呀紫了。什么意思？全身发紫，瞳孔放大，哎呀，已然是撒手人寰。车窗之上遍布了小宝贝儿的手指头印儿，干嘛砸门呢？哎呀，爸爸妈妈，我难受死了，让我出去。可是呢，这俩没长心的爹妈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儿。晌午头，车内暴晒，把孩子锁车里头。您合计合计，还有一位呢。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新京报》的报道，这当妈的已然被判刑11年了啊！为什么呢？他们家有一2岁的小男孩啊，说这孩子呀又哭又闹，孩子嘛这个不听话闹腾，像那个你好好说呀。起先这当妈的一看，哎呀，这孩子太不听话了，干脆我采取措施吧，强制啊，强制干嘛？掐孩子脖子，嗯，倒是没掐死。哎呀，好嘛，就说这孩子还是不听话怎么办呢？哎，咱们上手段啊，上手段，拿出一塑料袋给套孩子脑袋上了，这边系了一活扣，活扣也受不了，小孩啊，塑料袋套脑袋上那是杀人的，那是古代就有这样的刑罚，古代没塑料袋，我知道，往脸上铺纸，这纸啊铺一层，往上头撒一层水，再铺一层，再撒一层水，直到这人死了，这原理道理是一样的吗？最后呢，这孩子死了，当妈的在法庭之上辩称啊，哎呀，我不是故意的，那你也得接受法律的制裁。咱得多问一句呀，这些爹妈，您生孩子之前您想好了吗？不是咱们诚心往这伤口上撒盐，你要说是什么飞来横祸，孩子躲不开，这也说不了了。这些悲剧原本它不应该发生啊，当爹当妈都想什么呢？作为监护人有没有起码的安全常识呢？小两口也是啊，哎呦。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华西都市报的报道，话说是23号，就这个月23号啊，四川仁寿县说是啊，发现有人投河自尽。哟呵，一男一女，实际上是谈恋爱的小青年，谈恋爱谈的不错，说是想啊见对方的父母，咱把这事儿说开了。谁成想女方老太太不干了，不行啊，不行，你们要结婚这不许可。怎么了？我们需要一套房是吧，你这是彩礼，还有这个事儿呢啊。对了，你要没这套房想娶我闺女甭想，门都没有。哎呀，年轻人，哎呀，看这个，这玩意儿没法活了，你想了没有？拉着手自尽了，这不是七仙女和董永的事儿吗？我这黑， 我怕天鬼重重祸自担，我与你天上人间 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识文断字，教书匠为了声援互相掐板，我是立新。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立新外加纳，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新华网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说习近平会见出席亚投行协定签署仪式各国代表团团长。腾讯说这马事特别凸显了习近平的一句话，亚投行筹建迈出具有历史意义的步伐。新浪说的是中办啊有一本杂志叫秘书工作，首次披露了习近平同志对今年 植树活动方案的明确指示。就说这个今年4月3号，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参加了首都义务植树活动。在这之前呢，有专门的指示要求，什么呢？说这次活动是领导到群众中去，不是群众陪领导啊。再有一个植树点要求了，要在造林规划当中选群众植树的地方，不要单独给我们安排。说这个不有那跟领导一块植树那个小学生吗？小孩儿吗？啊，小学生不要全市选拔，就近组织几个班参加就可以了。参加的孩子一个都不能落下。孩子们天性活泼，边植树边玩耍也没有关系。还有一个要求，说地面不要刻意的平整修饰，坑坑洼洼杂草丛生也不要紧的，铁锹水桶都得用现成的。还有一条，植树要根据规划和地块的实际需要选择，不要搞那个名贵的苗木，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句话，不搞特殊化。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的是证监会，不说那个股市吗？啊，股市平稳健康发展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全局。新华网言道公安部说了，内部人士违法插手办案可以追究刑责。新浪说什么事儿呢？南京肇事那宝马车速测出来了，接近动车，时速195公里，动能超过火箭筒了。这是要干嘛呀？干嘛得问那车主？他已然被批捕。腾讯说的是教育部啊，回应清华北大为了招生这个事情发生骂战。哎，没说错吧？骂起来了。教育部怎么说的？禁止恶性抢生源呢。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青年报，说中国呢暂时是亚投行的第一大股东。另外呢，证监会说这个股市这个事儿呢，说回调过快，它不利于股市的平稳发展啊。这个还有这个是北京晨报啊，说是这个养老金入市准备不超过三成，管理严格，那必须的是吧。这个新京报说是统计了啊，咱北京老龄社会了，每五个北京人里头就有一位老人家，是吧？咱们得多关爱啊这些个啊老人们。来看今天这个大报吧，大报的内容，这个明天就是咱们建党纪念日了啊，党的生日嘛。人民日报就说这个党员，说现在啊发展党员，但是呢从严治党，党员的总量增速再度放缓，重量也得重质。个人以党员的身份以为，与其重量不如重质，质量质量嘛，任何一方面都不可偏废。而且来说啊，质量这个当中这个质要超过量，是不是啊？所以人家这个人民日报说了嘛，把党员的质量视作生命来呵护，这很重要啊，是不是啊？以往的经验和教训呐。新华每日电讯说是74个城市啊，咱们国家74个城市PM2.5 今年前四个月同比降了15.2%。嗯，这好是吧？因为什么呢？形成合力了，立法行政司法形成合力，公民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合力来治霾啊，这个就对了，是不是啊？安全呢也是得形成合力啊，是吧？这玩意儿他也有教训。这个新华每日电讯说了，说台湾不是说那个粉尘爆炸吗？这粉尘啊不是说那工业粉尘，它是搞活动的时候往空气里面放的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各种彩色的那个粉尘，好看吗？喜庆吗？谁成想那玩意儿它炸了。它有原因吗？说这个是怎么回事？说这至于的吗？它就至于吗？都出人命了，安全评估不到位，你这样照样会出问题吗？ 是不是啊？掐尖儿抢生源那个事情，《光明日报》评论了：“生源之战应有底线。”哎，那就对了，是不是？您说，哎哎，哪儿去您？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哦，嗨， 就是咱们说一题外话吧，外插花来一句：这现在不是评选这个咱们北京电台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吗？啊，是。就是有很多朋友就问我说是怎么投票啊，当然大伙儿都说呢，因为听咱们节目的嘛，说是这个给立新脸，帮帮立新啊，立新这个这段时间呢反正倒是自己挺努力的，他能力差呀，是吧，唱的不好啊，是吧，唱的京戏都只能去那个戏院门口给人看大门去嘛，哈哈，对，说给他投张票，这个呢我是非常感谢，不过咱们有言在先，您投不投票我也挨这儿好好给您读报，是吧，您就说给我投了票了，那没说嘛，您是给我脸，您是给我鼓励，给我支持啊，说明我其实不够那个层次，不够那个水平，说您要不给我投票呢，我依然是见天每天每挨这给您好好服务，是吧，这个投票的方式呢好像是上这个北京广播网，因为这个我还真没打听过，好吧，回头我先打听问一问，今儿呢是跟大伙打一招呼，没有说鼓动大伙投票的意思啊，绝无此意，在这儿呢只是说呢，对愿意给我瞧得起立新给我们投票的朋友们一定谢过，不得了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走着 就要发生的时间，如果有所准备，它就静静地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正向地站着却不住地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沉浸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你的温柔让我逐渐深陷，每天总是期待看你一遍，那爱的感觉这么强烈，我怎能否决，不管天涯就要发生的时间，如何有所准备，它就静静地出现，却冲击了我的视觉，以为丰富的经验能让我度过一切，我逞强地站着却不住地后退，从来没有什么眷恋，终于现在我才发现，我的心里有个角落在等着你的出现，眼前早已失去警觉，任你轻易坠落海边，沉浸在你的怀抱里失去所有自觉。